位正在收听收看我们节目的小伙伴们，大家早上好。大家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青年广播，正在为大家直播每天都陪伴大家的青年说，我是孔文。 大家好，我是王爽。也能提示大家，我们不仅可以通过 FM98.2 和 AM927 来双屏收听我们的节目，当然你也可以找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点击左下角的看视频，以及来到我们的粉丝聚集地一直播的活力982的房间啊，关注我们，看到我们现在正在实时直播的画面。 哎， 这个入秋了之后确实是一场秋雨一场凉，对吧？哎，这两天确实是凉快点了。 对， 跟大家提示一下我们今天的天气啊，今天是多云，最高气温24度，最低气温最高气温是30度，最低气温24度，空气质量为凉。 嗯，交通方面呢，今天的限行尾号是1和6，从早上7点到晚上8点，限行机动车禁止在5环以内行驶。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跟大家互动的话题是：当你拿到人生的第一笔工资的时候是什么心情？又买了点什么？啊，大家可以和我们积极的互动起来。拿到人生第一笔工资的时候，一看，不多呀。想买点啥？啥也买不了啊。 或者是另一种，哇，好多钱呢！ 啊，对对对啊！但是呢，就人生第一笔工资的时候吧，就是这个数额可能不是最重要的， 意义比较重要， 意义比较重要。 这说明你真的开始独立了。 没错啊，那个时候呢，很多的朋友，然后包括我也是啊，就选择拿出一部分，比如说这个给到家里爸爸妈妈，或者说这个比较亲的什么姥姥姥爷爷爷奶奶呀，对吧？ 女朋友呀， 没有。 没有， 就不是没有钱，那会儿 没有 女朋友。欢迎大家跟我们互动起来。接下来就进入我们今天的青年头条号啊。首先，我们要跟大家说的是，以后啊，大家从北京再到天津的话，坐动车只需要半个小时。从昨天开始呢，京津城际铁路开始实施新的列车运行图，复兴号动车组在京津城际铁路将按照时速350公里运营。运行图调整之后呢，京津城际开行列车的数量由108.5对增加到了136对。北京南站到天津站列车运行时间将由35分钟压缩到30分钟，票价不变，分别为2等座54.5块，1等座88，上午座174。 那目前呢，京津城际间列车最小的间隔时间是5分钟，全局高峰期最多开行列车呢是136对，每趟车呢定员586人，高峰期的总运力同比多了6200多人，全天平均上座率为60%，可见这个往返北京和天津的小伙伴哈，确实还是挺多的啊。这次调整之后，这个整体的运力是提升了，也就是说这个能运载更多的人了啊，往来的速度和效率都有所提高。另外呢，北京南站将逐步更新全站的所有引导标识啊，京沪高铁沿线站的统一标准引导标识的设计颜色呢，全部按照统一的标准。北京南站呢，预计用1个月的时间将引导的标识更新完毕。 因为刚刚爽爽提到这个，现在已经入秋了啊， 是的， 我们一起来好好的说一下这个最近的天儿。昨天呢，北京是迎来了立秋后的第一场降雨啊。北京市规划国土委和北京市气象局联合发布地质灾害气象风险的蓝色预警。北京市房山、门头沟、海淀、丰台、石景山、昌平、怀柔、密云、延庆、平谷等山区有发生泥石流、崩塌、滑坡等地质灾害的风险，所以请大家注意防范。 那今天的天气呢，是以阴到多云为主，雨水呢暂时休息一天，周五到周日呢又是新一波的降水来袭，以雷阵雨为主。这个周末的双休日呢，可能又得泡汤了。 哎，对，所以呢，北京市规划国土委也提醒大家，北京最近多阵雨或者是雷阵雨，局地短时降雨强度较大啊！市民出行请尽量远离山区、河道等地质灾害的易发带，注意大家的人身安全。 另外呢，今年的中伏哈是7月27号到8月15号，末伏是8月16号到8月25号。所以虽然呢现在仍处于中伏之中，但还有一个末伏等着我们熬过去。尽管已经是8月7号立秋了哈，但是这个还有秋老虎等着我们呢啊！ 秋老虎， 天气呢从热到凉的转折点已经到来了，我们可以慢慢的、安静的等待，等秋凉慢慢的取代炎暑。 接下来我们要跟大家说的是北京2022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的吉祥物开始全球征集啊！北京2022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吉祥物的全球征集时间截止到今年的10月31号，随后呢将会经过专家评审、修改、深化、社会评议、法律查看和审批等程序，最终确定啊一个设计方案，并计划在2019年下半年呢啊选择一个合适的时候向社会公布。那么现在呢，大家就可以从北京冬奥组委官方网站下载北京冬奥会和冬残奥会吉祥物的征集文件，了解具体的一个信息。 那这次吉祥物的征集呢，非常注重大家的广泛参与，还将在全国的中小学中开展我心中的冬奥吉祥物主题活动，所以各位朋友有想法的就赶紧去北京冬奥组委官方网站了解具体的信息，参与进来哈。昨天呢也是这个8月8号，对吧？啊，昨天这个朋友圈很多人都发了他和奥运十年的故事啊，发了很多十年前的老照片。时间真的是过得太快了，这2022年也没几年了啊。 没错啊， 再次参与到在北京举办的一场奥运会中来。 对对对，相信十年间的时间，大家的工作生活啊都变化了很多，但是呢，我觉得老去的不只是时光，还有大家可能带着一丝皱纹的眼角啊，但是我觉得大家不要随着时光，然后也让 不要皱纹， 不要皱纹，我觉得不要让自己的心老去吧，是不是？ 永远是吧， 永远是吧，永远是吧，就自我安慰呗。来吧，今天上半个时段给大家准备的青年头条号啊，三个内容就跟大家分享完了。今天我们节目当中有一个互动话题啊，人生当中的第一笔工资，大家发了多少啊？发了多少？你可以不没必要跟我们说啊，然后没必要聊的话，那个我们可以说一下，这个发工资的时候你买了点什么，心情是什么样的？可以和我们聊一下，互动一下。啊，发第一笔工资的时候， 我们看到张张说， 张张 说钱拿到手的时候很开心，从没有觉得一张百元大钞是那么的可爱。原来你的工资是发现金呢。这是什么年代的事儿啊？ 哦，对吧？那发现 张张，你暴露了年龄。 对，那发现金那个年代是不是就不会特别多？ 我觉得应该是就是在那个时候， 在那个时候， 对，钱也更值钱嘛。 也啊，对对对， 对吧？ 对，有这样一个问题啊。 凯文说，第一次拿工资时还是个实习生，当时满心雀跃，给父母打电话说，下个月的伙食费可以自给自足了。这就是经济独立的标志 啊，经济独立的标志。对，然后露露说，她说全都上交给老妈呀，对吧？还能怎么花？对吧？然后老妈说了，说你这个金钱观呢，就还需要这个是吧？花钱太大手大脚是吧？妈先给你存着，有什么需要的你再跟妈这儿拿。 怎么通常这种被存着的钱就后来就无底洞了呢？就是跟小的时候那个拿了过年的零花钱或者是那个压岁钱，然后妈妈帮你存着，等你长大了再给你， 有去无回是吧？ 对 啊，然后等你结婚的时候，妈你给我拿点钱，哎呀还有钱，这个你请谁谁谁不得花钱吗？对吧？办酒席不得花钱吗？是吧？你这个不得花钱，那个不得花钱。 然后就是份子钱还得收回去是吧？ 欢迎大家和我们一起互动啊！接下来进入我们今天的关爱青年计划。关爱青年计划，首先我们要说一部电影啊，黄渤导演自导自演的电影《一出好戏》明天上映啊。一出好戏由黄渤、王宝强、舒淇、张艺兴、于和伟、王迅联袂主演，是一部关于荒岛求生的影片啊。讲的是呢，黄渤饰演的马进欠下了一身债务，和远房表弟小星在底层摸爬滚打，他习惯性买同一组彩票，希望一夜暴富，迎娶暗恋的同事珊珊啊。一天呢，这个全体公司的人员啊出海团建，在这个途中呢收到了彩票中大奖的信息，正在狂喜当中，却遇上了滔天巨浪翻打，打翻了这个轮船啊！等到大家苏醒过来的时候，现在已经身处荒岛，丧失了一切对外的联系。 那其实荒岛求生类的影片呢不少，比如说这个汤姆克鲁斯就演过这个荒岛求生，就叫荒岛求生。 对呀， 很多都以活下去啊，如何活下去作为故事的主线。而一出好戏呢还提出了新的问题，比如说荒岛上的这个小社会如何的运作，对吧？还要不要回到原来的世界呢？究竟怎么才能证明活着的意义？荒岛和原来的社会哪个才是真实的？哇，做了很多哲学的思考和发散哈。 对，我觉得这部影片和西红柿首富其实有很多相似的地方。就是比如说当大家面对突如 一夜暴富， 对，然后这个都是 一开始的时候角色都是这个底层的小人物， 嗯， 啊，有打拼，然后会有梦想， 嗯， 但是突然一夜暴富之后，面对财富的时候，自己人生发生变化的时候， 嗯， 该怎样面对财富，面对自己身上所发生的这些变化？ 通常伴随这个一大笔钱哈，嗯，共同到来的还有一个很巨大的挑战， 对，还有 这也是西红柿首富和一出好戏的一个共性。昨天好像一出好戏也是，在很多地方举行了这个提前的点映啊， 嗯， 口碑还是不错的，嗯，啊， 口碑还是不错的， 还是不错的，嗯。我们期待一下这个黄渤导演的处女作。 对，然后黄渤的戏呢，我相信大家啊 都还是很有信心的， 角色啊都还是比较有信心的，看他做导演究竟怎么样啊。明天的时候大家就可以进电影院看一下黄渤导演的处女作一出好戏。说完电影呢，我们来说一下话剧啊， 嗯， 国家大剧院制作的第五部莎士比亚话剧《暴风雨》将从今天开始首演亮相。 嗯，这部话剧呢将由濮存昕、李小萌、蔡鸿祥等人领衔主演。《暴风雨》呢是莎士比亚有生之年独立完成的最后一部作品，以复仇为主题，却以圆满的结局收场。我们熟悉的“凡是过往，皆为序章”“地狱空荡荡，魔鬼在人间”这些名句哈，其实都是出自这个《暴风雨》。 嗯， 那这一版《暴风雨》中饰演主角的蒲斯洛是著名的演员濮存昕，作为莎剧专业户，莎士比亚戏剧的专业户哈。濮存昕之前已经出演了《哈姆雷特》《大将军》《寇留兰》《李尔王》等多部莎士比亚的名作啊。他也说了，他说莎士比亚是一座高山，他的矿藏是挖不尽的，他希望呈现出一部属于中国的《暴风雨》。 嗯，所以呢，我们在这儿也再次提醒大家啊，话剧《暴风雨》将会从今天到8月15号。每晚7点半在国家大剧院上演，大家可以已经在各大票务平台上已经买票了。接下来我们说一下 TFBOYS 的最新的一个动态啊，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出书了。 嗯， 最近呢，这个偶像组合 TFBOYS 成团以来的第一部图书作品《2023非虚构成长》上市。这本书呢，用5万字、26篇散文倾诉了三位少年成长的心路历程。 那2023非虚构成长呢，总共分为天地人和4个篇章，讲述了关于梦想、成长、可能性、世界、生活与家人等故事。从2013年出道起呢 ，TFBOYS 就收获了各界的广泛关注。一路走来，他们经历过迷茫，也体会过艰辛。如今呢，他们已经出道5年了啊！王俊凯、王源、易烊千玺3个也走到了自己18岁的人生路口。于是呢，三个人选择了用文字来整理自己的心情。 啊 ，TFBOYS 也表示呢，2023非虚构成长是送给支持者的一份与时间有关的礼物，他们希望每一个人想要出发或者是已经出发的人都能从这本书当中找到一点点的启发。 嗯，转眼长大了。 对，我们看一下三小只在书中都写了什么啊。 嗯， 但是真的希望这本书是他们三个人自己写的，真的希望。 嗯， 真的希望。好了，时间来到了上午8:18，给大家带了一首歌，歌曲之后我们继续回到青年说。 Greetings loved ones, let's take a journey. I know a place where the grass is really greener, warm, wet and wild. There must be something in the water, sipping gin and juiceAnd the birds break their necks, trying to creep a little sneaky. turn it up cause it's getting heavy. Wild, wild, west coast. These are the girls I love the most. I mean the ones, I mean like she's the one. Kiss her, touch her, squeeze her bones. The girl's afraid she drive a Jeep and live on the beach. I'm okay, I won't play, I love the bay just like I love LA. Venice Beach and Palm Springs. Summertime is every day. Homeboys banging out. All that ass hanging out. Bikinis, bikinis, martinis, no weenies. Just the king and the queenie. Katie, my lady. Look at here, baby. I'm all up on you, cause you represent California. 继续我们的关爱青年计划，接下来要跟大家说的是，在本周六晚，天空当中将会上演一场天狗咬日的好戏啊！在本周六傍晚的时候呢，北方地区的朋友们可以看到日偏食的现象，这是我国今年能观测到的唯一一次日食。那么日食呢，也分为日全食、日环食还有日偏食三种。其中呢，日偏食指的是在地球上的某些地方呢，可以看到月球从一侧挡住部分太阳光的现象。 那么怎样能更好的观测这次日偏食呢？天文专家建议啊，在观测日偏食的时候呢，一定不要用肉眼直接观测，也不能使用正常的太阳镜或者墨镜，而要戴上专门观测太阳的眼镜。另外呢，不能长时间的看太阳，一次看十几秒钟，休息几分钟再继续看，继续保护眼睛。因为这个确实太阳的光啊，光照太强了啊。 嗯，对， 普通的墨镜可能都没有办法保护你的眼睛。那最简易的观测方法呢，是找一块玻璃，涂上一些浓的墨汁或者是烟熏黑哈，这是眼影啊。 我小的时候做过这种东西，就是找一个，比如说找一玻璃片嘛，然后点一个蜡烛，用那个蜡烛的那个 熏一下， 对，熏一下，把那个镜片熏黑。 那么透过这块玻璃来观看日食，用曝光过含有金属荧感光剂的废黑白负片来看，效果也不错，但时间不能太久哈。实在没有条件的，在树荫底下直接观看地面上日偏食的影像啊，也是非常有趣的。 哎，对。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呢，有一个互动的话题，就是当你拿到人生第一笔工资的时候，你是什么样的心情？你怎么花的？欢迎大家来跟我们互动一下。如森跟我说，我第一笔工资啊，买了一条狗啊，买了一条我这个心心念念梦寐以求的小金毛，结果剩下的一年的工资差不多都给他花了，买狗粮啊，对吧，然后这个打个什么疫苗啊，都给这小狗狗花了， 洗个澡啊， 对， 做个美容啊， 对，但是这个东西我觉得倒挺好的，起码它是一活物。 是的，你对他的付出一定会滋养你们之间的感情。 没错，而且呢，你也会看着他一天天的长大，然后有变化。 而且是对你的这种依恋呀和这种忠诚啊，其实都会治愈你很多的心理的问题。 或 者在外面，对吧？ 对， 感受到的一些压力和焦虑，回到家看到这样一只活蹦乱跳的，有如此爱你的小宠物哈， 对， 什么烦恼都烟消云散了。 然后呢，这个搜手他就说。说这个我刚拿到第一笔工资的时候啊，哎呦呵，高兴，我这个美，对吧，然后看见一猫啊，邻居家一猫，我就上去之后，我恨不得要跟猫分享一下我这个第一笔的这个心情，然后结果呢，咔，给我挠一爪子，然后就给我挠一爪子， 撸猫要慎重啊， 对对，然后被挠了，然后呢第一个月工资的三分之一他说都打了狂犬疫苗。出现了这样的一个情况， 这也是应该的啊，这被挠了一定要第一时间去打狂犬疫苗。 哎，对， 初雨玉你说初三毕业在餐厅做服务员，挣了2000块，到现在还存着。 哟呵， 别存着了啊，越存这个2000块就感觉越少了。 那2000块钱是不是那个 就是人民币上面那个编码编号比较吉利。 嗯，连号了是吧？ 连号是吧？啊，是这意思吗？对吧？来，欢迎大家跟我们互动一下啊！就是今天我们节目当中的互动话题，当你拿到第一笔工资的时候是什么样的心情啊？是一种什么样的？怎么花的？ 嗯，孔文，你还记得自己的第一份工资是什么感觉吗？ 我的第一份工资啊，我的第一份工资其实我在十年前就已经拿到了。 嗯， 啊，我还记得那个数，1368块。 这也是一个实习的工资吧？ 对，差不多。 嗯，嗯， 在十年前的时候吧。 感觉还是挺多的， 十一年前，2007年的时候， 对于从来没有挣过钱的学生来说，这笔钱不小。 对对对，感觉还是挺多的。然后拿到第一笔工资的时候呢，就跟这个这周围的这个什么领导啊，这什么这个这对你非常不错的这哥哥姐姐啊，对吧？在工作当中对你帮助很大。我说走，我说走，我发工资了，我说我请客。 嗯， 对吧？那请客 一下吃了980。 对，那你请客，你得人请吃好，是不是？ 得有排场， 那必须得有排面，对吧？ 嗯、 吃喝完了一顿花完之后呢？就后边就哦，原来这个钱呢、啊，工资啊，不是这么个花法， 这么不经花、啊， 这么不经花呀、 嗯。 对， 其实拿到第一份工资，就是花出去第一份钱，也就会知道挣钱的不容易了。 对，嗯、没错，挣钱如花钱如什么什么啊，大家可能都有自己的体会，是不是、 嗯、 啊？欢迎大家一起来跟我们互动一下。 嗯，也欢迎你把自己就是经过辛勤的工作一个月之后拿到的第一笔工资的那份喜悦的心情跟我们分享一下，也可以告诉我们你的金钱观哈。 对， 可能很多人就是在自己挣钱了之后才开始慢慢的建立自己对于金钱的一个价值观。 嗯 啊，也开始学着慢慢的理财。 对啊、 嗯、 甚至会比如说很多之前没有学习过这个像金融啊经济啊， 嗯 啊金融学经济学这方面学科的这个同学们，然后会感兴趣，哎，就说我这个钱，人家的钱怎么一天变得比一天多，对吧、 嗯、 人怎么投资的，对吧？人家这个金钱观是怎么来运作的， 嗯 啊，可能会产生这样的一系列的思考。 嗯，我的钱怎么越花越少，眼见着就见底儿了呢、嗯、 对，眼见着见底儿了，对吧？然后都是这月跟下月都是拆东墙补西墙， 嗯， 对吧？但是呢，就是说到这儿的话， 我们叫开源节流嘛， 开源节流、 啊、 就是现在的、 嗯、 对对对对，现在的这个怎么说呢，就是给大家就是打白条，然后让大家提前花钱，这种 P2P 的平台也挺多的啊、 嗯、 会有很多的，会有一些问题。 现在我们已经禁止校园贷了， 对，禁止校园贷会有一些问题啊，所以说大家在选择这种这个金融产品的时候， 透支性的这种花钱的方法还是我们要杜绝的。 对对对，一定要慎重啊。那么接下来之后我们进一段半点的报时，半点报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 金昭装饰799巧饰装，零增项六不限，高品质互联网整装， 壮阔东方潮，奋进新时代，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竭诚推出百集叙事。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 亲历世间传奇，投身伟大实践，置身于过往与未来之间，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前路迷茫或者荆棘，张扬。 好，大家好，我是鲁王。 是年轻永远的资本，爱国。 中国女子排球队，你们把球穿好，三号王明操。 用青春见证奋斗的果实，学习。 新东方要成为出国留学的桥梁，归国创业的彩虹。 为实现曾经许下的诺言，青春。 青年一代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国家就有前途，民族就有希望。 没有一代人的青春是容易的。青年说。以年轻人的姿态推动世界，我们不一样。 下一位，请青年人到982诊室就诊。 请坐吧，怎么了？ 我想知道假期去哪儿，又长见识又省钱。 我迷茫，应该工作还是继续深造？ 如果出国留学，应该做好什么准备？ 我想知道在互联网公司工作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 我想， 你这些症状啊，应该是青年焦虑症 啊！ 我给你开个方子，按时服用，每日补充。出国留学九克，出行旅游九克，娱乐演出九克，体育健身九克，时尚资讯九克， 这么多，一天怎么吃得完啊？ 不用怕，一剂良药就能搞定。每天8点到10点，北京青年广播《青年说》，青春迷茫不怕说。 半点报时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这里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青年广播，每天早晨都陪伴大家的青年说。大家早上好，我是孔文。 大家早上好，我是王爽。你不仅可以通过 FM98.2 和 AM927 来双屏收听我们的节目，当然你也可以找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点击左下角的看视频，或者找到新浪一直播活力982的房间，就会看到我们现在正在直播的画面了。如果你想知道广播的主持人是怎么工作的呢，现在就请你点击看视频这个按钮，就可以看到我们现在正在工作的画面。 哎，对，在今天我们节目当中呢，有一个跟大家互动的话题，大家拿到第一笔工资的时候是什么样的心情，大家是怎么画的，欢迎来跟我们互动一下。 来一波回忆杀， 来一波回忆杀。好的，那么接下来进入我们今天的奇葩青年有话说。奇葩青年有话说，第一条要跟大家说的是，网友一肖给我们发了消息，他说在山东济南呢，有一个四胞胎的家庭啊，四兄弟今年还不到十岁，在父亲的培养之下呢，踢足球、弹吉他啊，兄弟四个人就可以踢一场球。 哇！ 哎，对，这个孩子的父亲就说啊，说这个每年呢都会带他们去露营啊，就是想培养出他们的男子汉的气概。但是呢，这四个小朋友呢，每个人都有不同的梦想啊，有的想当作家啊，有的想当教练。有的想当发明家，还有一个宝宝想当像柯南一样的名侦探。然后网友就神评论说，孩子们以后组成一个足球 F4 也不错呀。我觉得我会有一个更好的那个想法。 什么呀？东北 F4？ 不是东北 F4， 人山东的是吧？是山东的吧？对，山东济南。对吧？四胞胎，首先这是不是不容易？ 很不容易， 很不容易。 四个男孩， 对吧？然后呢？ 你想怎么地吧， 对吧？我想怎么地吧。你说这爸爸他们家这个经济条件怎么样？我不知道，是吧？是不是谁们家养四个孩子都得掂量掂量？这工资都得琢磨琢磨。 四个男孩更得掂量， 是吧？是不是都得使劲挣？是吧？按照咱们现在这个社会的这个传统观念呢，对吧？绝大部分啊，还都是你比方说这个结婚的时候，这个是吧？你这个男方是不是 一套房子？ 是不是要整套房子？对吧？所以说呢。这个四胞胎的爸爸啊，首先祝福你很幸福很幸运啊，你的那种幸福呢，可能是我们很多很多的家庭都体会不到的。 是的 啊，但是呢，对吧，你是不是要提前琢磨琢磨这钱该怎么挣，对吧？然后四胞胎在这个学龄前这个垂直的幼儿市场当中，我们组成一个 F4 的偶像组合。 叫什么？ 找经纪公司吧。对，欢迎跟我联系一下。对吧？这可以起一个很好听的名字嘛。 赶紧出道了， 对吧？赶紧出道吧。对吧？可以琢磨一下。 网友牧羊王子和我们分享了一个故事哈，在黑龙江的林甸有一对父子，父亲叫潘守祥，他们以卖菜为生。2年前呢，他们的房子倒塌了，潘守祥父子住进了猪圈，爱心人士呢为他们筹款建造了新房。 然而两年之后呢，73岁的潘守祥和17岁的儿子把新房又变成了猪圈，脏乱的没有地方落脚、 哎、 啊！爱心人士说，大家都很失望，孩子大了，应该承担起这个家的责任。嗯。很多网友也表示呢，人的生活穷还有救，但是思想和精神的穷就真的没办法了。假如负责人自己不做改变，永远也扶不上墙。但也有部分网友觉得，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啊，好心人不该继续给他们钱，而是得从思想教育上去改变他们。大家觉得呢？ 我同意这个观点。 嗯， 啊，我同意这个观点，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 嗯、 对吧？那你怎么着这个？那像这样的朋友或者是有真正生活困难的朋友其实还有很多很多，那我们对吧， 嗯， 那怎么办？那只能说就是我们在力所能及的范围之内， 嗯， 啊，尽量献出多一点的爱心。 嗯嗯，其实那个我不知道孔文你有没有看到，就是咱们那个电视台有一些这样的节目，就是叫梦想改造家啊，或者之类的一些就是装修类的、 嗯、 就是帮助一些家庭就是住宿条件居住条件非常非常差的这种家庭、嗯、去改造他们的一个居住环境。然后呢在这个节目播出了一阵子之后，就会有很多的这个网友啊就是慕名而去，就因为他们改造的房子非常漂亮嘛，然后慕名而去拜访，发现这个房子被住的确实是又是乱七八糟了啊、 哦、 然后这些人就说呢，说就是人的生活习惯很难改变，你给他改变了居住条件，他不多久又会回到他原来的那个样态里去、 啊、 所以大家就说你们一定要做这个节目，要回访嘛。 对 对对对，就是说你还是一样的观点、嗯、就是说你必须得从这个思想意识上去做一个改变。 嗯 嗯， 继续我们的奇葩青年有话说啊，接下来跟大家说的是网友杜凌峰发来消息，他说在深圳呢有一位书法教师名叫邓杰云，从小呢就喜欢书法，曾经为了专心写字啊辞掉了化工厂的工作，每天用蝇头小楷抄写三国演义西游记等中国传统的文学经典，他用了20年的时间完成了5部名著的抄写，总长度达到了3200米。然后现在呢邓老师还在教学生写书法，要让后代进一步更多的了解我们中国的文化。 哇，这个给邓老师点赞， 点赞吧，确实不容易。 嗯嗯，这个其实有一件自己喜欢的事情能够坚持下来，我觉得能够专注下来， 嗯， 就是很幸福的事儿。 没错。 嗯，好，接下来呢我们接近今天的第一个连线，我们连线的是蜻蜓 FM 的声音点评师泽弟。泽弟你好。 Hello， 大家好，我是搜狐的鱼评人泽弟。 啊，搜狐的鱼评人泽弟，不好意思。那个今天有没有什么这个好的视频推荐给我们，或者是一些影像的内容？ 好的，今天的话首先我想给大家推荐一部马上就于8月10号也就是明天在全国上映的电影，叫做一出好戏。这部片子我想从就是大家经常看这种社交网络呀，或者说关注娱乐的朋友，应该已经了解到了，因为是由黄渤作为导演出品的一个处女作。然后而且呢，他从这个整个构思到最终的呈现花了8年的时间，然后主创团队都极具话题性，黄渤担任导演并且演出，而且呢舒淇、王宝强、张艺兴、于和伟、王迅等人都加盟其中。所以呢就是看到这种主创团队和这个导演，会让人觉得说 OK， 那这就应该是一部这种很传统的由当红艺人啊当红流量参与，然后又有这种很值得认证的喜剧演员出品的一个喜剧片。但实际上呢他的这个导演，或者说我们从预告片还有说从导演黄渤的一些采访里面，我们才能知道说其实一出好戏不是，就是说不只是一部喜剧片，而 不只是一部喜剧片。哎，对。然后呢我们今天在开始的时候就跟我们的听友和网友朋友们，然后把这个故事然后在提前的预告片当中啊呈现出来的样子给大家做了一个分享，然后也告诉大家这部影片在明天的时候大家就可以在电影院看到了。泽弟 OK， 好的那行。我觉得好像最近大家的这个关注点和品类真的是 对还比较集中是吧， 已经好，那个如果就是说这部片子大家已经了解过了的话，那我就还想再给大家推荐一部由搜狐自制出品的这个自制剧，叫做炮灰攻略。 好。 这部片子呢，其实我之前已经跟大家有过介绍，它主要是说讲述的是女主角百合，然后去穿越三千世界，经历不同的世界的这么一个快穿片。然后我为什么今天又要来介绍呢？因为它是每周二晚上，然后8点更新，马上我们下星期的时候就要迎来大结局了。然后所以呢，现在截止到目前呢，这个剧情从一开始我们只是单纯的看到女主角，就是作为她的这个一个民国主题的片子穿越之后，然后渐渐的这个内容已经开始丰富起来了。她从民国结束了以后，然后又回到了现代，然后去体验了演艺圈的生活，就是很有趣，就是你可以在一个戏里面然后去看演艺圈是什么样的，或者说拍戏是什么样的。然后在这个过程中呢，他又经历了第三次穿越，然后是自己又回到了现代，不再是说被动的作为一个手无缚鸡之力，或者说不能决定自己的命运的这种女主角吧。然后他反而成为了一个大女主，然后去做这个一个这个现代公司的霸道女总裁。然后所以呢，你就是可以感觉到她自己经历的世界的这种变迁，而且在其中就是从民国部分，然后一直出现了那个特别亮眼的少帅角色，然后因为被女主角所吸引嘛，然后她就也伴随女主角一起去穿越在不同的世界里。而且呢，就是整个故事现在也是呈现出了一个串联出来的情况，就是说为什么会有这个穿越，或者说为什么这个男主角会跟女主角一起去经历其他的世界，是因为他整个的故事都是在一个比较奇幻的背景之下的。实际上这个他所有碰到的不同的这种男性角色，实际上都是由他的之前领养的这个哥哥，然后原本就是一个修仙世界的人的不同的魂魄所构成的。所以呢，我觉得他这个片子开始就带你思考，不光是说哇我可以经历这么多的世界，或者说哇我可以体验这么多的人生，而是说就特别像当年王菲的那首歌，就是说如果他不是他，就说变成了另外一个人，你还会不会爱上这个人。然后所以呢，他们就说其实这个女主角百合一开始一直很喜欢的这个民国的这个他的这个男主角呢，是其中民国少帅叶崇锦，只不过是他的这个领养的哥哥的其中一个魂魄。然后所以呢，这个女主角她现在需要经历的这种情感挣扎，就是在于说我到底喜欢的是谁。就说如果我只是就是让他们都集合，我唤醒了我哥哥的存在的话，那可能这些人都消失了，然后那我到底应该是去怎么选择。所以呢，我也是很期待，就是说看到下星期二的时候，马上就要迎来大结局了嘛，我们就可以知道最终的故事走向是怎么样的，女主角到底有没有在这个过程中得到真爱，或者说只是某一个性格的话，她是不是一个完整的人类，就是这样的这么一个故事逻辑。 好，谢谢泽弟给我们留下了很多的悬念哈，谢谢泽弟的分享。好，我们下周再准时跟你连线，拜拜。 接下来继续我们的奇葩青年有话说啊，再来跟大家分享一个关于书法的故事啊。因为刚才在连线之前呢，我们跟大家这个提到的邓老师啊，然后抄写中国的经典名著。在江西南昌呢，有一位吴大叔啊，今年57岁，是一个木工，但是呢他经常会在公厕广场之类的地方写书法。 吴大叔说呢，自己3岁起就跟爷爷学书法了，坚持了54年，写过的纸呢堆起来都有天花板高。他还曾自己创过字帖。吴大叔说自己不讲究吃穿，平时买2块钱一件的旧衣服穿，但写字的纸张必须买好的，1块钱一张都不嫌贵。 然后网友就评论啊，说吴大叔的一件事儿坚持50多年的精神，就值得我们的学习呀。还有刚才邓老师啊，两位，而且这个在艺术领域方面，然后是一直在坚持我们的 书法啊，真的是非常的棒。 嗯。网友于麻麻发来消息啊，在上海的徐汇区有一家开了20年的杂货店，老板娘是一位68岁的阿姨，店里卖的东西大多是上海的老字号，包括这个蜂花牌的香皂啊，上海手牌嘎啦油啊，友谊雪花膏等等，许多上海的老客人都会专门到他的店里找以前的味道、啊、 对。然后有一次呢，一位女士啊说要买清凉油，在老板娘的店里找到了啊，5.9块的清凉油，一下子买了50盒准备送人。然后老板娘还说呢，她说外国的朋友很喜欢清凉油，把它当黄金用。然后网友就评论了，阿姨店里卖的都是满满的回忆呀。啊，真的是，就是刚刚我们刚立秋啊，然后算是度过了一个炎热的夏季吧。夏天大家都被蚊子咬，是不是？那蚊子咬的时候、嗯、这个真的好久好久真的还没有，就是蚊子咬了之后咱抹点清凉油啊，像小的时候那种，这一个就是和拇指大小， 或者是这个有点中暑的时候， 一个小盒子、 嗯、 啊， 或者是有点中暑的时候啊，抹一下这个太阳穴。 对。然后还记得就是小学的时候，比如说小学啊或者初中啊，那个时候比如说有什么重要的考试，期末考试、 嗯、 啊，然后呢那个爸妈都会说带上一盒清凉油，如果考试的时候呢 有点晕的话、 啊、有点晕紧张犯困的话、嗯、就抹在自己的太阳穴上，然后自己会让啊会让自己清醒起来。哎呀，这跟那个昨天我们说的那个10年前的北京奥运会，对吧、 嗯、 这两天可能又会引起大家的一波回忆杀， 有一波回忆杀哈。 对， 嗯，再来一件跟这个旧时光有关的事儿。网友子欣给我们发来消息说，在上海70岁的蒋先生和赖先生是老同事，两个人坚持给对方寄明信片已经30年了啊，都成为了收藏爱好者。蒋先生说呢，30年前他从深圳寄了一张明信片给赖先生，就开启了互相寄明信片的习惯，这一个习惯呢一下就坚持了30年。 嗯， 然后他说呢，微信是个好东西，但是有一些传统的方式也要保留啊，手写的明信片更能链接友谊。蒋先生还说，今年希望去希腊玩，他只买明信片写上来自希腊雅典的问候寄回国。赖先生则说呢，每次打开邮箱总是有种期盼、嗯、 哎，然后有网友就说啊，说我每次出去玩呢都会给自己寄一张明信片啊，有这种习惯的朋友们举个手。 嗯，举手了。 你真有，我反正我没有， 我不是每一次，但是就是寄过啊、嗯， 寄 过 给自己寄张明信片， 那、嗯、还是上学的时候， 上学的时候， 真的就看完这条消息，觉得好多好多年都没有寄过信了， 对， 就快递发了不少，信真没寄过， 对，然后对，然后昨天的时候呢，然后嗯，我需要给别人写一点东西、 嗯， 然后当拿起笔的时候，哎呀，这个手是自己的吗？ 是写情书吗？ 不是写情书，不是写情书，是给那个啊。这个在偏远山区的小朋友们，然后鼓励他们学习的， 嗯 啊，一些东西， 嗯嗯。 来，接下来呢，网友美惠给我们发来消息，他说在日本呢，有一家海鲜厂实行了自由上班制，也就是说呢，上下班的时间和工作内容都由员工自己决定。 嗯，据了解呢，这家工厂的员工大多是有孩子的女性，自由上班的制度呢，给员工们的生活带来了很大的便利。员工只需要记录一下自己的上下班时间就行，想休息也不用请假，这样能正常运转吗？还别说，这家工厂呢，非但没有倒闭哈，生意反而蒸蒸日上。管理层也表示，这样能激发出员工的工作效率和积极性，实现共赢。 嗯， 如此佛系的上班制度哈，要不要给老板看看？ 嗯，如此佛系的上班制度，对吧？我们要不要，对吧？聊一下。 我们要不要这个实践一下、嗯、尝试一下？ 对，正在收听收看我们节目的朋友们啊，都跟自己的老板聊一下这个问题。 嗯， 啊、我们看会有 什么样的收获。其实有一些那种就是和时间并没有特别强的相关性的这种工作，如果你去实行这样一种弹性工作制的话、 嗯、 反而会调动起员工的这个积极性、 哎、 起码是他能提高他的效率，因为早早的做完早早就下班了， 没错、 啊、减少这种磨洋工的情况。 真的可不可说呢，对不对？接下来进入我们今天的最后一个小板块，上半个时段最后一个小板块，靠谱青年啊，最近有个新词儿是火起来了，就是精分。 精分 啊， 不是那个分开的分，而是芬兰的分。 对，叫精神芬兰人啊，芬兰人好理解、 嗯、 那么精神上的芬兰人是什么意思呢？啊，一切都要从一本另类的芬兰社交指南绘本《芬兰人的噩梦》跟大家说起。 嗯，绘本《芬兰人的噩梦》呢，是芬兰漫画家卡洛琳娜 科尔霍宁的作品啊，主人公叫马蒂，他总是出现在社交生活的噩梦里。当马蒂准备出门时呢，却发现邻居在走廊里不断的和他尬聊。当电梯里只有马蒂和另一个陌生人的时候呢，他就会因为不知道说什么而感到尴尬。下雨了呢，唯一可以避雨的地方已经站了人，马蒂宁愿在雨里也不愿意和陌生人挤在狭小的空间里。总之呢，有一点点社交恐惧症的马蒂总是会在与人的交往中感到尴尬。 嗯， 我觉得这不是有一点点社交恐惧症，这是有很多， 有很多。 嗯， 是吧。哦，这个绘本呢，中文版在国内出版之后呢，就迅速引起了中国年轻网友的呼应。 嗯， 大家就纷纷感叹说，哎呀，这不是我吗？啊，于是乎很多患有轻微社交恐惧的网友自嘲是精神上的芬兰人。 嗯， 啊，不过呢，这里说的啊是马蒂式的社交恐惧，并不是紧急到要就医的那种精神的状况，多半是对密度过大的社交生活的一种回避。 嗯， 在这本书里呢，人们能够啊看到内向的芬兰人向往白日梦世界，安静，一辆空无一人的公共巴士，一部只有自己的电梯，一种不需要别人打扰也不会被别人打扰的生活。所以呢，很多国内的读者纷纷在书中好像就看到了自己的影子，好像 现在有这么多人都有这种社交恐惧症吗？ 嗯， 我们叫社恐，对吧？ 社恐啊、嗯， 就是有几个指标哈。昨天我还看到了这样的一个微博，其中有几个指标，大家可以自查一下。比如说，如果一个没那么想去的这个约会突然被取消了，心里会觉得啊，特别的有一种释放的感觉，觉得很开心啊。 嗯， 就是有一个很多人的聚会被取消了， 对， 觉得很释放。 嗯， 啊，另外呢，就是一回到家哈，或者到了一个就是公共的空间啊， 嗯， 发现空无一人啊，心里也会有一点小庆幸。 嗯，觉得有一种释放的感觉。 啊，对，嗯， 对。然后其实社交呢，我觉得对于大家来讲是必要的。啊，但是呢， 对，因为人是社会类的动物， 对对，但是很大程度上啊，大家不要把社交啊当做生活当中特别必须的一部分，就是要频繁的应付各种社交场合。 嗯， 对吧？因为在这个过程当中，一定会有一些无意义的社交， 嗯， 或者说无效的社交。 我们就说会提倡这种高质量的社交， 啊，对，高质量的社交，对吧？道不同不相为谋， 嗯， 对吧？你人的这个就很多很多的这个，比如说这个忘年交的朋友啊，都会跟我说这个， 嗯， 这个洗尽铅华之后人生的感悟啊，就是人的一辈子啊，到最后呢，剩不下几个真正的朋友， 嗯， 对吧？所以就是大家在这个时候呢，也别觉得就我不去某个社交场合，然后就觉得啊，别人会不会怎么看我呀？然后我去了之后应该怎么表现呢？对吧？然后就一出门的时候就开始，就我今天妆容怎么样啊？言谈举止怎么样？精神状态怎么样？对吧？那你长此以往的话，那肯定会有精神压力的， 嗯， 对吧？你是不是在想自己？ 不是，我在想啊，就是这个芬兰人究竟是一些什么样的原因会导致他们的社恐这么的居高不下。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就是有一些绘本讲芬兰人这个等这个公交车哈。 嗯， 就是其实大家中国人等公交车都会在这个一个遮阳棚的下面，就是公交车站， 嗯， 对吧？ 嗯嗯嗯， 但是芬兰人不是，芬兰人是人和人之间自动的离开5米的距离。 嗯， 所以你如果从那儿路过看到芬兰人等公交车，你会觉得很好笑，就跟那个就是武警站岗一样，就5米一个岗，对吧？ 嗯， 然后大家都在做自己的事情，不会说有一些什么闲聊天啊这种的。 哎， 所以芬兰人这种精神上的这种独立啊，真的是我觉得无人能出其右吧。 嗯。嗯，对，在社交上呢，大家还是我觉得也是生活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大家要审视一下自己，对吧？ 嗯， 然后盘点一下自己的社交，哪些真的是必要的，哪些是无效的，别给自己在社交上挺高兴的一件事给自己那么大压力，干嘛？累不累？ 是的， 对不对？ 嗯， 啊，好，那么这就是我们上半个时段的青年说给大家准备的资讯板块，接下来是我们的青年会客厅，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我们的频率，不要走开，我们整点报时之后继续回来。 Something deep inside, hotter than a change my luck. Yeah, I roll and I roll till I change my luck. 时间刻度九八二，下一秒就是未来。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FM 九十八点二兆赫 AM 九二七千赫，聆听未来，生而不同。 前路迷茫或者荆棘，张扬。 好，大家好，我是鲁莽。 是年轻永远的资本，爱国。 中国女子排球队，你忙把球穿好，放好往里冲。 用青春见证奋斗的果实。学习， 新东方要成为出国留学的桥梁，归国创业的彩虹。 为实现曾经许下的诺言，青春。 青年一代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国家就有前途，民族就有希望。 没有一代人的青春是容易的。青年说，以年轻人的姿态推动世界，我们不一样。 谈恋爱的青年说，头可断，发型绝对不能乱。上学的青年说，再牛的肖邦，嘿嘿，也弹不出挂科的悲伤。上班的青年说，洛阳亲属不相问，有富不带几地呀爹。有了孩的青年说，世界上的哭，哎呀，有两种，一种是哭，哎，一种是孩子哭。青年说，说青年人的事儿，论年轻人的理儿。新时代，咱们来听青年说。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网友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欢迎你继续收听由 FM98.2 和 AM927 双频为你带来的青年说节目。接下来我们进入到的是今天的第二个板块，青年会客厅。欢迎您通过 FM98.2 和 AM927 来双频收听我们的节目，也欢迎您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点击左下角的看视频，或者来到新浪一直播找到活力982的房间，都能够看到我们现在正在直播的画面了。那在今天的青年会客厅呢，我们邀请到了一位非常年轻的艺术家，他叫李玲玲。李玲玲呢是1992年出生于黑龙江，2016年呢他毕业于中央美术学院空间设计系，获得学士学位，后来呢还获得了法国莱利青年艺术奖、罗中立奖学金等等很多的艺术类的奖项。我们先让玲玲跟大家打个招呼吧。玲玲你好。 你好，大家好，我是李玲玲。 玲玲有一点紧张哈， 是 一直在跟我讲说，哎呀，我说不了那么多的话，怎么办？平常是一个很内向的人吗？ 对，挺内向的，平时说话也少，就是经常在工作室里面待着，很少出门。 我们今天会一起来探寻一下这些年轻的艺术家们他们的生活和他们在创作过程中的一些心路历程吧。因为可能在我们的生活中，总之我的生活中接触艺术家的机会还是挺少的。玲玲，你能不能先跟我们说说，你觉得艺术家是一个什么样的职业，或者是这种用艺术家去形容的这一群人，他们有一些什么样的特点，你觉得？ 我觉得是自由吧，就是对艺术的热爱。 对艺术的热爱。 对。 能不能跟我们讲一讲，你小的时候的一个成长的环境是怎么开始觉得，哎，我好像在艺术这个领域有我的专长，能够发挥我的优势？ 其实我是在高中的时候才正式的接触正规的艺术的训练培训，画画这些。在这之前呢，连中央美术学院都不知道，等考上高中以后，才知道有美院，然后呢，那个时候就是刚接触绘画，觉得特别喜欢，然后大概是高二的时候，就是看了很多国内国外的艺术家的一些作品，特别是美院的一些老先生啊和一些教授，还有比如说于红，于红老师，江琴。 是看的都是一些绘画的一个作品，对吗？ 绘画的比较多，后来那会儿就是立志要一定要考上中央美术学院，所以 想画画。 对对，就是想画画是一种热爱，就是想要考美院的造型那个时候，后来到了北京，就是需要考前需要半年的集训，那会儿也不知道有美院附中，对，就是 其他的这个小朋友都是从很小就开始就是练习这个基本功，对吧？画画，然后一直到这个美院附中，然后就是他的可能很明确，你是可能之前也没有太丰厚的基础，对吗？ 对对对，我从小没有怎么接触过绘画，然后没有接触，没有受过那种特别正规的训练， 专业的训练， 对，然后就是高中那会儿就是那几年。就是一种热爱吧，一种很冲的劲儿，就是非要上美院不可。考大学的时候就报了一个志愿，今年考不过就。 为什么是一种什么样的情节让你这么钟情于美院呢？ 我觉得是一个气氛，然后在画画的时候我很喜欢那种投入的很专注的状态，我觉得 在其中， 对对，那是一种很迷人的很享受的一个状态，倒也不是为了什么，然后就是想以后成为一个，那会儿是觉得想以后成为一个画家，对，等上了大学以后才接触到，因为我学的是设计，我本来考前的时候是想考造型，但是那个因为很多原因就是没上，就上了设计，但是发现设计也很有意思。那个就是会有很多的好玩的课程，会接触一些新媒体啊，一些平面设计啊，不同的，还有一些影像摄影动画，就是没有把自己局限在一个绘画领域里边，或者是雕塑啊，或者是某一个或者版画的某一个具体的门类里，就是接触的很多。觉得挺有意思的， 挺有意思的。我知道很多就是学画画和学艺术的这种年轻人吧，他其实一开始都是因为有一个精神的偶像，就有一个很欣赏的画家，或者有一种很欣赏的画风，很想成为的人。你有这种很欣赏的画家吗？当时 有，当时比较喜欢就是传统绘画啊，古典绘画啊，比如说那个美院的于红老师的，还有因为考前那会儿，高中那会儿就是每天就是画画，没有接触太多，所以那会儿就是对画的研究喜爱比较多，比如说那个毛燕的绘画， 都是还比较现代的，对吧？ 是。 其实我们在心理学上说这个，有一种内心的感受哈，叫心流体验。什么叫心流体验呢？就是当你完全沉浸其中去做一件事情的时候，你会达到两个状态，第一个是特别忘我，就是忘了自己的存在，第二个是你会忘了时间，这种状态就叫心流体验。然后心理学上将这种体验中的人就是奉为做就是很幸福的人。其实画画就是这样的一个过程，刚刚您说他其实也没有想太多，就是觉得 画画的那个状态很迷人，对吗？ 嗯，对，就是那种很投入，很沉浸在，整个人就忘了自己，对，就是像你说的忘了自己了，嗯，就忘了整个世界了，就是在投入的去 专注 一个事情， 那我很想知道，作为一个没有经过太多专业训练的年轻人哈，进入到美院这样一个非常专业的艺术类的院校，会不会觉得和进了学校之后和其他同学的差距还是挺大的？然后进了美院之后，又对艺术有一些什么样不一样的理解吗？ 啊，有，我是因为没有接触过那个正规的专业训练，所以呢，在考学的时候相当费劲了。那会儿觉得那个特别，每天特别上火，每天，别人睡觉的时候我都是在临摹，然后，记得那几个月考前的那几个月，就觉得比美院附中的人差了好大一截，就根本是追不上，那个基本功差得很远。对。 那时候有打击到你的积极性吗？会觉得，哎呀，也许我考不上美院，我就放弃这种想法。 有打，一边打击一边努力，那怎么办？ 越挫越勇。 对，就是，那会儿每天一洗脸，满脸的血，天天都是那样。然后后来就， 为什么呢？ 就是不怎么睡觉，然后白天喝很多咖啡，就是看到他们的作品我就会上火，因为差得太远了。对，后来没想到也考上了专业。等上了大学以后呢， 你学的是设计专业对吧？ 对，被分到那边了，因为美院它是我是报的是造型，所以美院 说一说造型这个专业主要是做什么，设计这个专业又是做什么，因为可能对于外行人来说这些专业比较专业性比较强。 那个美院的造型呢，就是油画、壁画、版画、雕塑、实验艺术，这些设计呢门类的比较多了。设计就比如说那个平面设计，空间设计， 工业设计， 对，就是建筑设计等等， 就是、跟产品就是接得更近 啊，对，产品啊，家居设计， 然后可能造型就跟这个艺术创作可能更靠近一点，对不对？ 对对对，我因为我比较喜欢动手，我喜欢画画，就是冲着那个，当时就是冲着油画去的，然后 那后来学了设计之后有落差吗？还是觉得诶在这个领域其实我也不错？ 开始比较失望对自己，没考上造型。后来呢，因为就是开始上课了，然后就接触到不同的老师，不同，我们没有班主任，经常换老师，然后课程都很丰富，我觉得后来慢慢发现比造型的课程有意思，也学到了很多，比如电脑的软件呀等等的， 一些操作的程序， 对， 这个会大大的增加自己的技能，对吧？你会发现可能艺术不仅仅是用笔去画，可能还有其他的很多的这个方法去实现心中的这个构想。 对对，那个比如说那会儿我还有就是会有摄影课呀，一些剪辑课程啊，就是等等的，还有一些这个建筑设计的一些绘图的课程。觉得他们其实我觉得学到这些反而对我的艺术创作的帮助很大。 怎么说？ 就是说我会把所学到的这些方法和技术给他们融在一块儿， 然后通过你这些新的一些手法或者说一些技能去把它实现出来。这样吧，我们刚才聊了很多比较抽象的，然后关于玲玲的成长的过程，我给大家看几幅就是玲玲的作品，然后可能会更加直观，然后让大家更快的去了解玲玲的创作哈。玲玲 我先放这样一张照片吧，这个是 应该是有很多的课桌对吧，然后每一张课桌里都是有亮光的，能不能跟我们说一说这个作品叫什么？ 这件作品就是我上大二的时候，那会儿，大二到大三，那一年完成的课下，寒假和暑假，这件作品，是在大学期间，我觉得是一组比较完整的，一组稍微成熟一点的作品了。 你也比较满意自己，会比较满意。算是你的出山之作嘛，算是吧，对不对？让大家，让很多人第一次认识林忆莲，应该是通过这个作品。 对对对，很多人刚认识我的时候是因为看到这件作品。其实这件作品是因为课堂上的一个课题就是关于在盒子内部去创作一件东西，然后就是一发不可收拾嘛，在课堂上还没做够，课下就觉得想要自己做一套东西，然后就想到自己的上中学的那段时间，想用课桌，就是在旧货市场收来的旧课桌，然后把它们改造一下。然后就因为我们在上中学的时候，就是喜欢在课桌里面做一些小动作。 是的。藏一些课外书，藏一些小零食。 对，就是有自己的小秘密，自己的世界。然后我就把平时收集到的一些材料，还有看的一些文一些东西，就是给他们全都体现在课桌里面。 这部作品的名字 叫伊甸园。不是十日谈。 十日谈。 对对对。 为什么会选这个名字？ 十日谈是一本著作，它是说是十天讲了100个故事，但其实 不到100个。 他是用了15天，讲了100个，然后但是我是想用这种多故事结构，和我的这件 作品 相呼应，对，然后每一个课桌里面都有一个自己的小世界。 我们来给大家看一看这个课桌里的小世界哈，让我觉得特别特别的震撼啊。先来看一看这个吧，这个感觉有一点吓人哈。这个它每一个课桌的局部还有名称吗？没有了。 没有。每课桌里面的场景是不一样的。就是我就像一个导演一样去编一些故事。因为就是记得那会儿有的会中学生那个叛逆期嘛，有的会割腕呀，有的会 会比较偏激， 对，偏激一些。但有的人呢会诗意一点，浪漫一点。就是 让我们看一个比较诗意和浪漫的吧。这是一双长了蘑菇的平底鞋，芭蕾鞋哈。你觉得这个课桌是属于一个什么样内心世界的小朋友？ 这我做的时候其实这个颜色拍的不是很好，这它有点绿，有点粉，有一种暧昧的感觉。就是从颜色视觉上看。 你做的是大概是什么颜色？就是偏绿和粉。 对对对。这双鞋是我自己的鞋，然后用那个 喷漆。 不是，是泥捏的。然后这个鞋的表面的那个看上去像蘑菇的东西，它是当时是因为H7N9 的病毒表面上的那个小 它的形态，病菌的形态。 对对对，那个立起来那种小啾啾。对，就是提取了那个元素。 你是用什么去呈现它的呢？用什么材料？ 那个泥。纸粘土。 我很好奇啊，这样的一种艺术创作应该是叫做什么呢？ 就是我们知道油画对吧，国画，油画是用油彩对吧，国画是用、嗯、可能是用这个就是水墨对吧、 嗯、 那这样的创作它在艺术里归为什么样的门类呢？ 装置吧， 装置， 嗯，对，装置， 嗯，就是说你可以动用、嗯、你能够动用的所有的材料， 装置就是综合材料，嗯， 综合材料， 嗯，对，很多生活里就是比如说我现在说话用的这个话筒、嗯、以都就是电脑都可以，生活中的任何东西只要觉得它的这个性能合适，就可以用到自己的创作当中。 嗯 嗯， 你有没有比较喜欢的材料？ 嗯，我喜欢的材料挺多的。最初的就是这个十日谈，里面有，我尝试着用了很多材料。后来、 这个应该是一个有航空梦的小朋友，对不对？ 对，这个是尝试用水晶，真的水晶，然后就是还有用这个玩具啊。多数都是就是用了这个建筑里面的材料， 嗯， 建筑景观，做景观的一些材料， 嗯 嗯，在后来的时候，就是我开始尝试把每个课桌里面所用到的一些材料给它放大啊、一些方法，给它放大，甚至到后来的那个伊甸园，我就想把这30个课桌里面的所掌握的这种方法给他们融合在一块儿，来表达一个我想要表达的一个故事。 一开始这个十日谈虽然有很多张的这个课桌哈，但是每一个小的课桌里的这个场景其实让我感觉是挺微缩的对吧，它是一个微缩的小世界。再给大家看几张哈、嗯、这个是一个应该是一个有想当医生的小朋友对吗，这个也是课桌里的一个场景吗、 这个、对对，这些都是课桌里面的场景，就是这有一种痛，有一种痛的感觉，嗯，是一个伤口。 当时这个应该是，应该是将近20张课桌，对吗？ 30套课桌。 30套课桌、嗯，这个作品是在什么时候展出的呢？ 第一次展出的时候是在我的大二刚下半学期。 什么地方？什么样 的？是在四上美术馆、嗯，北京四上美术馆。当时是因为上了我们美院有策展的策展的课程，然后我那个老师觉得这件作品很棒，他很喜欢，然后正好一个机会他有一个展览，所以就带上了这件作品。其实我是30套课桌是一个偶然或者说巧合，就到了那个时间点展览要开始了，我刚好做到了30套。如果说时间再长我可能还会再多做。 哇，其实就是30个小故事对吧？ 对对对，有的就是具象一些，有的是抽象一些，有的呢就是看着残忍一些，有的是 比较暧昧和温暖。 对对对，但是那个这次这个图片不全，因为里面还有一些运用了电子产品的，还有一些转动的字，用了比如说孩子的诗，叫今夜我不关心人类，我只想你，我平时喜欢 是一个处在暗恋期的小朋友，对吗？ 不是，我比较喜欢读诗，平时就是像孩子的诗，像纪伯伦的诗， 是一个非常浪漫主义的这样的艺术家。 是，其实也是在表达一个多重性格的我自己。 确实，我眼前看到的玲玲是很柔弱温柔的哈，但是从他的作品中能感觉到，出其不意，也能够感觉到一些离经叛道的东西。我不知道这是不是你身边的老师和朋友们也会给你这样的评价哈，从你的作品中能看到。 是，我老师说、 说我是不是有分裂变态的性格外面看着比较文静，但内心是不一样的。 真的是， 嗯，因为人其实都是有多面性的，两面性多面性。 那当时这部作品就是在那个你大二的时候展出的时候，是不是也引起了不小的一个轰动？ 嗯，对美院的很多老师同学都知道了。外边我 评价也都是很高的。 评价很高，对，但是我还不太在乎这些。就是我其实觉得是就是展了一下。 那你觉得你在乎的是什么呢？ 我在乎的就是我的时间，我创作的我要做什么，和就是人活着的自身存在的价值和意义，就是说不是说那个这个展览活动或者是这件作品引起了多大的被认可啊什么的这些。表面外在的东西，是我觉得不是很重要。 从一部作品哈，一下子我觉得就是小有名气了，应该说在美院，对不对？然后你会不会突然就是觉得自己，在这个领域，就比如说装置艺术这个方面是很有优势的，然后就会在这个路径上继续发展下去？ 我会继续延续着，就是从一开始到现在所掌握的这些方式和方法，但是我是一个不喜欢重复自己的人，就是太固定的一个，或者说比如说别人就是觉得什么是我的符号了，我就会很排斥，我会 讨厌别人给你贴标签。 对对对，我会想我还能创造出什么，我还有什么就是能 更突破的东西， 对，突破自己。 好，今天我们请到的呢是非常年轻的艺术家李玲玲。那刚刚我们也聊了聊她一开始从想学油画，到后来这个学了设计，然后又走上了装置的创作之路哈。那马上呢我们会有一个半点的片花，在一首你如今好吗？在这首歌之后呢，我们继续回到今天的青年会客厅。 有些记忆，有些旋律，不用回忆就能想起，在我生命中最快乐的你，如今渐远了消息。不用怀疑，不曾忘记，只怪我们都太过年轻，把感情想得像都是游戏，彼此都没好好珍惜。我后悔过，明知道我很爱你，我想知道你现在心情。你如今好吗？你好吗？你过得快乐吗？你曾经理想的最完美的都实现了吧？你如今好吗？你好吗？你过得开心吗？ 你知道吗？董酒1258是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的。董酒1258遵循1258道国家秘密的生产工艺。 董酒1258严守130余味本草的保密配方。 董酒1258遵循5年酿造时间。 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窖藏特酿董酒1258，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 窖藏特酿，董酒1258。 坐拥新机场，南望雄安城。

不要太直接的去说一个事儿，或者说一些比如说比较刺激敏感的政治话题。 嗯， 我更希望用多种材料和一些比较隐喻的寓言的一种方式，来讲述一个故事，然后来希望观众看的时候他有一个自己的理解和体会。 我觉得连云的作品一定会在来看展的人心中留下非常非常深刻的印象哈。刚刚我们在中间休息的时候闲聊了几句，也说到今年的这个青年一百的这个展览哈，也是100位青年艺术家带来的作品。那也聊到了一件，就是在应该说在这个展厅最中央的一件作品，是一个布置的这个毛绒玩具的大象，但是非常非常的巨大，大到你无法想象。就当你站在这个大象腿下面的时候，你还发现还够不到它的肚子。 是，这个大象有4米多高。 4米多高。 然后我是希望，就是能够把这种视觉震撼放大到这个空间所能承受到的最大。给人一种视觉上的一种冲击震撼的一种， 因为我是装置艺术的外行哈，我有几个外行的问题特别想问问玲玲，就是首先，就一开始，比如说你做这个十日谈的时候，那时候你只是一个大二的学生，对吧？那你是在哪里去，就是去操持这么多的东西，这么复杂的材料？然后比如说像你刚刚用到的很多的，比如说一些泥塑啊，对吧？水晶啊，你需要把它们固定在这个课桌里，对吧？ 对，那些作品引用了大量的胶各种胶，也是一种尝试。就是那些材料都是因为平时的一些课题，比如说老师的一些介绍，还有自己平时课下的一些在建材市场啊，或者在哪个村子里一些。 所以原来艺术家是经常要去逛建材市场的，还有旧货市场。 对，旧货市场，就特别是像做装置，像做我这样的，必须要知道生活当中的一些材料啊，就是要知道这些东西，才能看哪一些能够用到自己的作品里。 然后跟这个普通的我们说画家哈不太一样，因为画家他可能拿一个画家随便到哪里去写生了，对吧？如果他创作更大一点的油画，他需要在自己的画室里，就是对着这幅画布就可以了。那玲玲的创作呢，是会动用到很多很多的东西，而且我们刚刚说了，他今年的这个大象的这个作品啊，4米多高，这样巨大的作品，去在哪里去完成它呢？ 我的工作室有9米高， 九米高。 对，然后这个是当时是找了电焊工啊，这个电焊工。反正一共有20多个人吧，一块来完成的。 就今年的大象，对吗？ 对对对，做了一个月，十几个女工，然后十几个，那个一个电焊工，男的小工一块来完成的。我给他们就是买了很多大象的模型，因为我想要做一个象群。但这次展览的时候只展了五头大象， 有大的，还有小的， 对，其实这个只是我以后的一个个展中的其中的一个元素符号，我是希望能够把整个空间布置成一个超现实的一个空间，一个大场景，里面可能有一些抽象的东西，有一些动物，然后大象是其中的一组。 很期待这个非常超现实的空间哈。那我们再来看一看这个玲玲的另一件作品吧，也是非常非常的大，这个就是她刚刚提到名字的一个叫伊甸园，对吧？这个作品看上去也很高。 对，这个伊甸园其实是在十日谈之后的一件我认自己觉得比较满意的一件作品。就是我把之前十日谈里面所运用的方法还有一些材料给他们融合在一起了。 就是尝试着把这些材料和那些东西和还有一些比如说画的东西给他们放到一块，还有动物标本。这张图放的不是很清楚。 对，这张图是一个远景哈，但我能看到这个伊甸园它的总体的这个造型和这个构造是一棵造型比较弯曲的这个树哈，上面有很多的这个动物的意象，对不对？ 对，就是有一种像社会生态一样，表面上看上去就是可能绚丽，或者是但是往里面细看的时候，有一些残酷残忍的一些东西。 因为我看过这个伊甸园的一些细部的这个照片哈，我看到里面有这种水滴状的这个孔雀羽毛，对吧？做的那种像茧一样，是不是这样的东西？然后呢，还有一些比如说这个洋娃娃的造型，但是被放在最底下，然后有一种被压制的这种感觉。你觉得伊甸园这个作品是想表达一种什么样的感觉？ 伊甸园其实是一种人类对于就是对于自由啊，对于爱情啊，对于梦想的一种美好的愿望。其实也是想要表达我自己的一个梦想。 但是可能在去实现这个梦想和这个愿望的过程中，也会遇到很多阻碍和一些残忍的事情。 对， 对吧？ 对对。 再来给大家看一件玲玲的另外的一件我很喜欢的作品哈，旧世界。其实玲玲在你的作品中，我经常能看到蘑菇或者说真菌，对吧？ 对，蘑菇最开始我是比较喜欢蘑菇，后来觉得蘑菇它可以用到自己的作品里边。它因为蘑菇它是生长在一个阴暗的角落里面的，它们的生命力非常的旺盛。成片成片的生长在那种潮湿阴暗的环境里。生命力非常强。然后我就想去研究用什么方法来把它做出来，并且能够长久的保存。 后来是用什么来实现的呢？ 还是泥里面，对，泥塑里面加了一些大量的胶。 我们看到这幅旧世界哈，是在一架旧钢琴上，这个钢琴的这个 钢琴是在那个二手市场里收来的。 它的外立面是被打开了哈。 对对， 是被拆掉了。 对，就是 能够看到里边的一些这个它琴的结构，对吧？ 刻意的，就是刻意的想要把外边的那个漆给它打磨掉，然后把外边的一些那个一些结构给它弄掉了。 那这个 上面是一个真的猴子的骨骼。这件作品其实是因为看到西方的一些恐怖事件来的一种灵感，就想要这样和钢琴和这个猴子的一个骨骼的结合。其实蘑菇后来在我的作品当中一直都有 出现。 对，有出现。它有一种重生的感觉，就是它有点，我这个灵感来源于就是药店里的那个冬虫夏草。它冬天是一种状态，然后夏天是有一种状态，就是一种生命能量的转化。就是我就是想要把蘑菇就是也是这样。 蘑菇是一种在废墟上重建的这样的感觉，对吧？ 对， 重生的这样的感觉。 对，重生。 就是在一个你看似已经完全没有生命力的这样的一片废墟上，其实还是有生命在慢慢的萌发的，对吧？我们看到这部作品叫《野人花园》，它其实是在一件白衬衫上啊，长出了非常非常多的这个蘑菇。你觉得这部作品是在表达一个什么样的思想？ 这是一组叫蘑菇商店。蘑菇商店里面呢就全都是蘑菇，有的蘑菇是长在 这种服装上啊，旧的衣服上，有的蘑菇是长在比如说陶瓷毛泽东像上，有的是长在动物骨骼上，就是都是想要表达一种生命的一种重生。还有这种旧的一种文化精神的思想的一种重生， 一种重生哈，这种生生不息的感觉，能感觉到这个玲玲的内心世界哈，非常的离经叛道，我觉得就是其实玲玲，我相信就是每个人的这个内心世界啊，都是不简单的，都是复杂的，但是能够把自己内心中的一些想法通过自己的这个创作把它实现出来，我觉得这就是艺术家最了不起的地方。 我觉得艺术带给我的就是使我更加的真实了，就是越来越把我自己的内心的东西做出来，或者是释放出来，就是整个人就是越来越简单，生活各方面都很透明。对，然后 就是没有那些表面的或者你觉得不必要的那些浮夸的东西， 对， 都给剥离了，对吗？ 对对， 就回到最本真的一种生活的方式。 对，他就是做艺术慢慢也会自己要求自己必须要真实。比如说从语言上，从自己的想法上，各个方面。 你觉得从一开始你做十日谈到就是最近的一些作品，自己的创作的这种怎么说，这种风格有所变化吗？ 风格上变化的不大。到后来的毕业作品是那个野人花园，是在对七个箱子里边，每个箱子是3米乘2米2，高度是1米多高，人们踩着梯子登上每一个， 是这个吗？ 不是这个，登上每一个集装箱的。我可能没有 今天没有准备这方面的素材。 对，就是它集装箱的每个下面都有一个或者两个观察口，然后人们踩着梯子把头伸进去，可能这个箱子里面是一个未来的一个世界，里面的一些抽象的灯在闪烁着。四周全是镜子，因为镜子只要两个镜子互相照着，它就是一个无穷无尽无限延伸。对，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有的是比如说人把头伸进去，可能是发现自己是在一个床底下，一种偷窥的视角，是在哪个现场里。当把头伸进去，还有一个箱子里面是在偷窥一个男人在上厕所，然后地上是有一些动物。然后有的呢是里面是比如说把头伸出来，发现自己是在另外一个场景，是好像是一个湖面上发生的一些事情，都很抽象。 听上去好像在我们的现实生活中帮我们实现了影视作品里才能够实现的穿越，就这种空间上的这种穿越和这种心情上的迅速的变化。 是有一种自己像导演似的在导演一些在布置一些场景，一些戏剧性的那现实中是没有的这种。 这部作品我不知道这个名字叫什么，我们看到是一个像一个纸壳做的小房子哈，门口有一个梯子。那这个房间里呢，我们给大家看一看这个房间里的内部的景观，其实是有很多的娃娃哈。 对， 名字是这样。 这个作品叫《谁来安慰我》，是来自于一首英文歌，叫《Who Will Comfort Me》。就是这个是想要做一个个人的一个私密的小教堂。然后其实灵感来源于宗教里边比如说佛教敦煌，就是那个 一个一个佛像，就是灵感来源于那个，所以就是芭比娃娃是我们小时候就是 最喜欢的意象吧。 对对对，然后还有这个一个房子是也是二手市场收来的很多的那个旧木板、旧床板，拼出来的， 然后它的门口还有一把梯子啊，上面还晾了一些小内衣。 是这个当时是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有一个展览叫中国和法国的一个青年展啊，叫约会。当时是那个他们法国那边来选的，还没有完成呢这件作品。 也是得到了一个奖对吧？ 没有，但是被收藏了一些，展完以后，手稿啊，一些小作品是被收藏了，大的这个房子没有，他们没有那么大地方。 我很好奇，就是因为玲玲的作品都是挺大的，就是体积都非常大。那这些作品在参加完这个展览之后，他们放在哪呢？ 这件作品后来拆了，因为也是没有地方放啊。对， 那假如说有一天玲玲你要准备自己的个展了，那怎么去复原曾经你的这些作品呢？ 我可能就因为做过了，我也不喜欢重复，我可能会做新的东西，不断会有新的东西，就是过去的东西我甚至都觉得要想要忘了这些所运用的忘了以前所会的方法，忘了以前做过的东西，来重新的去创造一个，来突破自己。 因为要不断的去打破自己嘛，扔掉旧的自己，对吧？才能够在自己的这个原有的这个风格上不断的焕发出一些新的啊。 是，就是我不太喜欢一成不变的去做一个事情。这也是我觉得做艺术比较有趣的地方。 再给大家看一件玲玲的作品吧。这部作品应该是也用了很多芭比娃娃对吗？这部作品是我们能看到在一个好像是一个人工湖，然后湖里呢都是很多的芭比娃娃，然后湖边呢坐了一个穿着宇航服的人，对不对？ 对，这个是叫遗忘之镜。 遗忘之镜。 对，然后湖里边就是躺着很多芭比娃娃。这件作品其实也是最早的十日谈里面课桌的一个延续放大。 你觉得这部作品想表达的是什么呢？ 也是挺抽象的，其实我是更希望观众能有一个自己的体会。 你很不希望就是替代大家去过度解读了，对吧？就是本身艺术作品它就应该是有无限的解读的可能性。 对，就是我其实是希望比如说像这次前阵子展的大象，我希望我不在现场，观众有一个自己和作品的一个互动和自己的感受。因为我觉得作品不需要解释太多。特别是像我这种运用材料和就是比较多的来做一个场景这种其实已经在作品里说的话很多了。 所以当他展出的时候就一切尽在不言中了。玲玲，我猜想哈，因为现在很多的美术生或者是在中央美院毕业的学生，其实也是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吧，也会就是离开了艺术创作的道路，会做一些其他的工作，这样的人应该也不在少数，对吧？你的同学应该有很多。 挺多的，我们工作室应该只有我一个人在做艺术这一方面，其他的同学毕业以后都是做设计、做景观、做建筑啊这些。有的是去当了老师，有的是去教小孩啊，或者是自己开公司等等的，或者有的去国外 深造。 就其实坚持做艺术家，就是这样的一个现状嘛。应该说坚持做艺术家还是挺难的一个事儿，对不对？ 对，挺难的。一个是经济上的压力，工作室的压力，还有就是主要是生活上压力，其他的都不是什么事儿。 那现在经济上的这种压力去怎么去缓解呢？ 您说是我吗？ 对呀、 我平时会，也因为我是学设计的，平时我会做一些设计的工作来 去弥补这个自己做创作这方面的一些， 对， 些 算是在养活我做艺术方面的一个 真的很不容易。 有时候会作品会被收藏，但是收藏的不多。 如果收藏的话就会有收入，对吗？ 对对，收藏的收入，还有自己在外边做设计的，画一些设计图啊等等的一些收入。 玲玲刚刚说，做艺术这件事情让她自己变得越来越真实了。很感谢玲玲今天让我们看到了一个非常真实可爱的这样的年轻的艺术家，虽然表面看上去特别的温柔哈，而且特别的这个像一个小女生，但是真的在她的作品中迸发出来的这种对社会的批判啊，对于这种对于很多社会事件和人的内心深处的这个内心世界的这种理解哈，我觉得是非常有冲击力的。那我们每期节目最后呢，也希望来的嘉宾能给我们的这个在收听收看我们节目的年轻人吧一些寄语也好，一些怎么说呢，一些来自于这个优秀青年的建议也好，能不能告诉我们现在正在追梦的这些年轻人们，假如说他们也是在学艺术的，对吧？然后遇到了很多的困难，或者说在他们的去实现梦想的这个过程中遇到了非常大的阻力，那你觉得这个时候你有什么给他们好的建议吗？ 其实我是觉得现在的生活节奏非常快，但这种生活节奏非常快的大环境下呢，大部分人他会焦虑，会有压力，但我觉得年轻人就是要好好的活着，坚持自己的梦想，不放弃。 对， 我觉得坚持很重要，因为不管干什么都会遇到很多的挑战。 谢谢玲玲，非常感谢你的建议，也特别期待哈李玲玲能够我们希望能够尽快看到你的个展。你觉得大概会在什么时候？ 个展本来今年是在计划着，但是今年有别的事情，所以想安排到明年吧。 非常非常的期待哈，也希望玲玲在她的艺术道路上能够不断的有更新更好的作品啊，能够代表我们年轻的中国的艺术家哈，在世界上发出自己的声音。也感谢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的收听和收看，以上就是我们今天青年会客厅的全部的内容了，也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青年广播接下来的节目活力 Music。 最后送给大家一首我觉得很扣合今天主题的一首歌曲吧，来自张杰的《只要平凡》。 在这里或在对岸，长路辗转离合悲欢，人聚又人散，放过对错才知答案，活着的勇敢，没有神 知道吗？董九1258是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的，